D100 我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即是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這個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Hello， 你好，17:14，即是5:14，2013年9月17日。 5:15，我就約了胡漢青。咦，你老友啊？唉，都說老友又好，什麼都好，豬朋狗友就一定是。 大律師啊？資深大律師。 講什麼啊？評下李柱銘。他是這個叫做基本法研究委員會。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心的。主席啊。頭頭啊。是啊，頭頭。是他搞的，出錢出力什麼呢？他已經搞定了。 等他講一下，李柱銘是資深大律師，在資深大律師的名列第一，好像說胡漢青都名列前茅的了，想去評一評李柱銘和我們，李柱銘是資深大律師，我們就是赤腳大律師，很簡單的，中英聯合聲明，就是英方，就是這個戴卓爾夫人死了的了。 叫做瑪加烈達，瑪加利達，即是大卓爾夫人的首相，代表大不列顛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政府，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就是趙子陽，都是過身的。 两人签名在第三款第十二条里面讲得很清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事，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即是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你記得鄧小平曾經說過，就是這一段話，是既定的方針，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50年不變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現在還未到，竟然現在提都不提中英聯合聲明， 他都不記得了，又是這樣的文件， 英國佬不要說三道四， 就是因為我們偉大祖國認為這份文件是廢的，已經不記得了，因為兩個做一股，你罵交也好，我問你一件事，你都拿出來看先，大哥，那寫了什麼呢？兩夫妻吵架，走吧，你撿東西，撿東西走吧，那兩夫妻來簽了的，那我有沒有權利先？ 接著有個三姑六婆走來，兩夫妻叫不說走就走，你結了婚的，有婚書的， 有法律效力的，說三道四，你再吵了，扔了兒子下街， 大哥，所以我想找胡漢青解釋給我聽，為什麼英國佬不可以出聲， 會不會這樣呢？ 美國佬就不可以出聲。 簽字這兩個人死了會不會不計？如果嚴格來說是可以出聲，我當他不可以出聲，因為他不是簽署過，但他又忘記了當年是要周圍遊說世界各國支持這個聯合聲明，支持這個基本法，聽聽 馬丁說， 周圍去遊說的，其中一個遊說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怕香港人移民。 怕香港人走光，現在就騙了，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騙局。 但是今天呢，但最慘的是，話之你，你走就走啦。 還有整個辣椒給你嘆一下你走吧賣樓吧一個懲罰性懲罰性讓你賣不了樓我就想問問你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什麼叫中英聯合聲明不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人簽字的大不列顛聯合有講到香港的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有講基本法的為什麼現在那個人不說話我又不明白你可以說他說的話不對 你可以罵他你可以說他不應該說話你就可以說英國佬說話根本胡說八道都不懂什麼叫聯合聲明又不懂基本法都可以但你起碼要承認有一紙婚書起碼承認跟他有簽過東西是契約國現在好笑有人說老左又說不知道是不是譚慧珠是誰說的 那個不是契約來的聲明來的聲明來的沒有效力的聲明而已聲明為什麼要在聯合國登記聲明來的不是契約不是契約即是可以推翻的聲明那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他是私委的即是不是約來的人說他是簽約契約國有什麼分別不知道問譚慧珠就知道譚慧珠就厲害了譚慧珠厲害了這個舊電池這不是舊電池這個簡直是 如果用我們偉大祖國用共產黨的語言叫孤臣葉子白皮豬的黃皮狗不是白皮豬養的黃皮狗當年四鳥議員權傾朝野做交諮會主席跟著叫老爸炒的士大哥喝英國人的奶水大 這些漢奸走狗現在現在厲害了現在投降而已現在上位了所以釣魚珠說這些什麼人舊電池孤臣葉子喂不要說你譚慧珠了許老闆中士元還有一個太古大班你知道我說誰了太古大班是誰鄧連宇藍雀 被鄧小平指著喝還有一個最近去了那個人姚強不是李國偉李國偉孤臣葉子是客氣的鄧小平沒有說你漢奸走狗算是想過才說你想想這個譚慧珠如果你的底沒有人知道人家就當你左狗但問題就是你的底臭的嘛 你如果在打仗時候說你現在說到港英政府這麼壞了打仗時候就拘捕了這些漢奸來的已經困住了你說左狗你說左嘴無所謂大家立場不同我尊重他們我都不應該叫他左狗是那些譚慧珠叫左狗那些就叫左仔那些叫老左那些叫土共那些是值得尊重的大家意見不同 大哥當年被你譚慧珠這些漢奸迫害坐牢永無出頭之日連累你的子女就是給你這些漢奸你這些孤臣業主你以為沒有份出謀幫英國佬以華濟華高等華人你有什麼資格說話所以這些人叫收聲收 這個你老友想不想收聲誰姓周的老友周勇厲害他在新界社團聯會一個座談會發表意見很厲害很辣他說什麼他很擔心周勇說你為什麼擔心你有居英權你隨時走都可以還有他說過一句話我朋友遍天下喜歡去哪裡就哪裡沒問題的 佔中會引來金融大惡佔中會引來金融大惡他不單止說這句他整個座談會裏面很厲害他說為什麼要搞佔中呢因為反對派的氣勢下滑情況近年更差多次遊行示威集會只得人數數萬 長此下去2016年立法會選舉成績就可能更差了 如果我是反對派的主流人物都要想需要作出反擊要搏一搏佔中是反對派陣營覺得要用佔中作為翻身的武器沒路走要搏一搏的做法來的 周庸自己以小人之心去度人家君子之腹，接著他還有佔中是甚麼呢，反對派趁佔中就用來罵政治本錢，他有一次又講內幕，他有一次跟戴耀廷出席電台之後呢， 佔中這篇稿信報登出來，稍後講信報，你喜歡講信報，以為事件不了了之，戴耀廷親口跟他講幾個月之後，有反對派人士跟他提到是不是願意帶領有關行動。周庸就說這段說話就證明了反對派陣營裏面有人覺得需要利用佔中作為翻身的武器，現在情況是沒有路走，要搏一搏。 周庸說的故事你可以不聽，大家都記得那天那個阿叉，我現在罵他阿叉，他很差的阿叉，他不是阿叉，我不是完全不是說種族的，我那個阿叉是很差，很差的評論員，很差的評論員，你叫什麼名字？朱咖喱，朱簡寧。 他又是跟周庸說話，說完之後就被周庸引述，接著就走出來不認，接著連我都累了，關我什麼事，你兩個人就抱頭攬頸，這些是你們的事，還有一段很有趣，你聽聽，他說佔中就會這樣，干諾道中三條主要幹道，包括干諾道中、德輔道中和皇后大道中、心臟三條主要館， 一旦被人霸佔3小時內令3條改隧道完全癱瘓， 12至18小時內 連帶全港島的交通都會癱瘓， 連帶緊急救援服務都會受阻， 香港就會變成一個死城。 好嘗，總聽不知所謂，香港沒有警察，佔中的人霸佔路，不讓走，試試有哔布哔布，看我們擔保佔中人會立刻讓開路， 然後全港癱瘓，即是沙頭角佔中，沙頭角癱瘓，荃灣癱瘓，新界上水都癱瘓，這麼厲害，為何他的推算？ 我不知道各位駕駛人士會不會有這個，我很擔心周庸講完這些話之後，他腦袋癱瘓，他腦袋飛了，因為根本不懂得想東西，這傢伙有危言聳聽不知所謂。說開什麼，你就說信報，信報今天為一般老牌大報，這份報紙慘啊，這份報紙為什麼會標題會搞到這樣。今天信報我都嚇一跳，開頭一看都不太覺得 梁寬頭條，頭版頭條，梁寬英派棄掌柱局，大家明明說什麼，梁化寬鬆，梁寬鬆就說我不想做候選人了，聯署局那個，你不要再找我了，我找我了，下一任找另一個了，找隔林斯潘回來了，行不行？行，接著呢，就歐美古洋，歐美古洋，歐美，大班，歐美，本來就應該是歐美古洋，即是歐洲美國的故事， 不是，你不懂中文， 我不懂，他就是說這個鷹派， 這傢伙叫什麼名字？就叫做薩默斯，叫做Zamus，打到美國佬股票升，那個股是屁股，他是寫錯了一個字，歐美股就叫屁股的股，屁股的股是不是這樣寫的？就是這樣，就是你不懂得解，打美國佬的屁股，打到吉起，一天叫吉起的屁股給他打。 就是這樣，就應該歐美洋股，歐美洋股，打到股洋揚起。喂，大哥，這樣的錯字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我的理解沒錯，應該頭版頭條裏面都是的，如果上去印刷的印之前，那個執行總編輯或者總編輯要簽個大版的嘛，是吧？字錯了看不到，那這個就是 低級錯誤來的， 不可思議。不過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另外你就說今天什麼蘋果日報和蘋果即時新聞說什麼真的這個信報真的有一件事一波未平一波遊戲可能風水不好那地方是撐簡的撐過最厲害看風水的你說是牛頭角羅燦是他要搬去牛頭角北角 他最厲害看風水不是所以現在說來了數碼廣州看那些風水說這裡是走地方來的那一會兒再說我們講完這件事就是說信報紀曉峰本來有一篇文章就是評論無線新聞有關於CY落區的報導非常偏頗 只有報道讚賞CY的與會者的意見 沒有說反對者的意見覺得這個做法有些違反了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的節目標準那篇文章的內容其實尤清源是其中一個紀曉峰其中一個共用筆名據悉 就在D100的節目怪獸直播室講過這件事其實是這樣講過輕輕拉過其實那篇文是什麼呢今天我看回主場新聞裏面那篇文真的很平鋪直述地講無線6點半新聞星期日講梁振英落區報導不是很全面就是這樣其實 會不會有機會違反電視通訊業務守則的節目標準但是被有關人士覺得不要報這些東西我們一般都不會搞行家於是就成篇抽起了就是這樣了黑社會來的為什麼說黑社會呢因為官官相衛為什麼不會搞行家傳媒監察社會 全媒家要監察傳媒如果不是就是違威位搞組織即是你勾我背脊我勾你背脊全部都大了到時就誰管傳媒你咯我想我專業行家你負責看完咯我聽郭彥明這樣說我又覺得我又不怪他他是受一個人影響而已受誰 那個人叫曾志華我不知道他跟曾志華有什麼關係曾志華也是這樣說嗎曾志華有行規的什麼行規行規不要罵行家我入了幾十年了我沒聽過這個行規他有行規的誰寫出來的曾志華和郭彥明自己寫的不是兩個人都當然我沒聽過這個行規就是這個世界只有黑社會才有這些東西大家黑社會兄弟不要搞還有一件事潮州佬就說潮州佬也不是 自己打自己的一人打一個一人打一個人家打他的時候聯手了一起聯手打別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第一次聽到我們現在還在挺胡漢青的電話你知道胡漢青分分鐘會縮沙他答應了你買的電話打電話來咦我大班我沒時間最多跟你說兩分鐘 不如我約個第日再來講我當然不要了打鐵襯熱我還有你現在連電話都可以脫拖的誰知第日你說來你會不會不來的所以我就叫他再幾大兩分鐘都講你打來就行了最怕你不來我們是很簡單的等著他那時候你又搞另一個行家好不好不是那就是又想起撐哥都是陰功的撐哥 漢哥就在信報做了DBC在信報做了DBC那就威風了DBC現在在我們樓下昨天這份就來倒閉那份爽報訪問他們真不真早倒閉了這裡肥佬禮老實說意氣難山對這份爽報真的大家可以想想份爽報初出的時候你知道肥佬禮做真傳媒show 份份都行未輸過出份爽報怎麼輸得但現在你知道什麼情況由一百萬由早上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派 我們訪問這個我們的控制員哥哥如果我們掛體稿如果不是今天因為廣東我們我都不知道有這個人有這個人叫做爽嗨T這個數碼簡直就是Silicon Valley 直谷就是打工仔的仙境 但在香港人眼中這個地方其實是很大的利是 好像剛剛放完假回新工的DBC CEO羅燦 就是這樣說了就勁不Nike這個我又知道羅燦就第一嫌這個遠他駕駛第二他是喜歡看風水的可能他看過風水這裡不好啦 不要緊,燦哥就說,數碼港先有陳振聰的宏霸 再有死過游翻山的DBC 接著就是張振遠的商品交易所,獲新鮮,獲金 沒有單好東西 這個就先停一停 在數碼港除了這三間公司之外還有其他的 間間都行的 還有其他的 有一間叫Central,專拍卡通片的 朱家鼎動畫大王那個整間公司仙圖賣給迪士尼好碩十億美金香港之光分分鐘十億美金還有很多大公司跨國公司說不出來現在星之子還在創業所以這個就叫做 以偏概全聖曉峰真是很厲害以偏概全這傢伙聖人李曉峰他經常留在堆填區他有什麼資格來數碼港文德哥老闆你爸有什麼躲在堆填區聞臭味文德哥的腦子都出事我們都去過你知道我們見過這傢伙多可憐燦哥說他就這樣說所以他決心要帶DBC 那裡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又分了兩塊我贊成說找得地方來又要建廠看快最快出這些下半年才成事沒所謂人家買了金山去老闆叫黃楚彪黃楚彪大把錢源源不絕一扔了幾個人說預備賣了商場在深圳賣了商場賣了商場在那個商場在哪裡張祥開酒樓那裡在福田賣了商場就搞定了幾億 扔了去DBC 在DBC我不明白他在數碼港做什麼 我都想快點走 這個盛曉峰就很厲害估計那些人就貪吊腳為什麼會有這些騎呢公司在這裡呢他說數碼港吊腳的地點有起事霸獲的時候警察記者都沒那麼快到做什麼專做犯法事躲在數碼港不是啊他們躲在將軍澳做什麼自己想的躲在將軍澳做什麼那裡很吊腳原來呢<笑>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原來肥佬禮簡，將軍澳出事都沒有人理會，警察記者沒那麼快到，什麼時代，不得意的。至於另一個非走，原因不可的原因，地方太小，砌過說器材太舊。 據DBC中人說 裡面嚴重缺乏會議室，根本不是嚴重缺乏，是沒有會議室，但是 很多會議室，數碼港是有很漂亮的視像會議室，我們都去過，租給租戶的，專門做800元三粒鐘，我們特地不起，我和摩托石看餸吃飯，我們懂得省錢的，當然沒有，燦哥埋葬碼頭的老闆有很多水，小超有很多水，以前在南華做的時候 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阪哥不吃煙， 陳哥不吃煙，下去吃煙，他就戒了了嗎？還沒啦。沒有會議室，試過開會走到雲南那麼遠才有房，我又不知道雲南在哪裡，就在DBC門口，全部會議室任你租，寫這篇文章的人沒來過，難怪陳哥時間，他說聽人說的，不要賴陳哥，陳哥是老友來的。 去到雲南才有房，我不知道是不是想租房來開房，暫停了，停一停，八卦話不說，因為有胡漢青，沒錯，喂，胡漢青， 你好啊，胡志森大律師，你好， 你好，吳志森，你好，喂，我未聽到他的聲音，突然間，但現在聽到了，喂，胡漢青，有直播室，這個叫D100大聲台，你未來過的啦，是。 有吳志森和我鄭兼涵，我知道你趕時間，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因為現在李柱銘成為眾矢之的，被人抦，英國佬說三道四，李柱銘撐英國佬，賣國賊，我們想問一件事，李柱銘說話，我們當然是相信他，又是資深大律師，你又是資深大律師，他就說因為英國和中國 聯合聲明，聯合聲明，聯合聲明裏面第三款第十二條又提到關於這個基本法的，所以作為一個替約國，關於香港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國人是絕對有資格，亦都有身份出聲，你同不同意？一句一句，我就不同意的，絕對不同意的。 因為英國外交部做專訪，它是基於英國國會7月出了一個報告，每6個月有一個報告關於香港的。這個報告裏面就講到香港現在普選政制發展的爭拗，但是它這個報告裏面的基礎是會有誤導性的，因為它就不提中英 聯合聲明的，提都不提的，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入面的協議 1984年 是講明特首是由協商或者選舉產生的，就不是普選的。但是為什麼會到普選基本法有呢？ 是到了80年代過了簽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那時候你記得那時候我們香港人說要三腳凳，那時候中英談判就不給三腳凳， 就是兩個主權國家沒有香港份的，但中央政府就說這樣，既然香港人有他的訴求，我們來香港我會聽。 所以88年那時候他聽到起草的報告， 他說他聽到香港人的心聲， 就很渴望有西方式的普選， 所以他就在單方面決定了他會給英方在中英聯合小組的知會，他在基本法上會這樣寫的。變成如果你英方沒有提原本那樣東西，人家就以為，因為大多數的基本方針政策就是由中英聯合聲明搬入基本法的，除了特首那裡就沒有搬入去的， 特首那裡寫著協商產品， 不是，特首那裡寫著協商或 選舉產生普選其實是選舉的一種選舉的性質很大你同不同意如果你這樣退後不如這樣說老友記你爭辯我就不跟你爭辯你知道你的口是小的我做大律師你又來我問了 我只是跟你講一個很layman的東西,你知道我講普通常識 你可以說英國佬胡說八道 你可以說說什麼都行 但是說他有沒有資格就著香港事務發言,這方面我只是想你澄清 他可不可以先說話?他是不是一個派對?我不說這件事 為什麼沒有呢?你老婆有沒有權說話?為什麼沒有呢?如果今天中英雙方是一個條約的 是一個協議的那個不是來的那是聲明來的是一個協議是不斷不承認南京條約的但是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呢你又聽我說一下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呢中方承認呢中英聯合聲明不是一個協議來的所以叫大家你又說我說大家對嘴型而已即是那時候大狀 換一句話來說香港人全部在17年前都被人騙了不是我那時候呢大哥我很害怕你走了去大哥你讓我說了不讓我說了大哥我怎麼讓你說你蓋我電話我不是很大鑊中英聯合聲明你哪有說了中英聯合聲明裡面最後那段他說明所有這裏的基本方針政策是50年不改但是他要求 我想指證一件事我問你的問題不是這個問題我問你有沒有資格出聲我未必回答你沒有資格你都不應該說你那個很長的可以呢他干預別人的法律你明白嗎不是啊他出聲而已他講話而已行不行他寫了出來之後你就去干預說他不是干預他哪有資格干預我講話而已他沒有資格干預他就是說我關心普選你有沒有看過那篇文章他說如果需要幫忙我就會幫忙我就是說譬如你大哥那樣 我說我車你的車壞了我關心就幫忙弄一下如果不行我車過去回家也行你可以說大班你的爛車我不會坐的這樣吧黃青啊你真是打橫來走的你的聲明裡面聲明你說不是一個規定你變成法律不是啊我只是說英國人有沒有權出聲不是每一時都說司機本法不對 他的英國的新聞和美國的新聞是不是有不同呢如果美國人說這些話當然說是多事中方的立場就是誰說都是關於內政但是英方你說我今天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我覺得50年我要看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東西我不提你基本法一些你又說你不提基本法一些東西但中英聯合聲明的東西 都有一個argument case美國就絕對沒有argument case人家英國佬都沒有說要聲明裡面的東西要提清楚裡面說協商即是你起碼都同意了我一件事他有個身份大狀你真的同意了英國有個特殊身份我上你的台我上你的台快來吧你不歡迎我是不是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迎你不歡 我請過他上來我的節目我喜歡跟他爭辯好啊有交流才可以有共識拜拜主席多謝你有得爭辯的人家中英聯合聲明總共有十幾條其中一點就是第七段他根本不承認 他今天一紙分書不存在,那份是分書來的嗎? 我何時簽過份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都同意 即是有一天? 上述各項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 大家同意恢复之实施。 现在你今天不实施， 我講的事情都不行，他們最厲害了，這個不是treaty，你這個說法是廢話，現在跟你爭捉字室，這件事就叫treaty。如果這是一個declaration，各自表述的聲明的話，是不用簽名的，聯合聲明，叫做聯合，英文叫John Declaration，你不要跟這些人爭了，現在這些人打橫來，聽聽李柱銘。 本來我們要繼續講故事，但聽李柱銘他又怎樣去解釋這個所謂John Declaration聯合聲明。 李柱銘晚讓我們爭取香港民主的人感覺到我們不是現在不是沒有人理的，起碼都有些人肯講一些公道話，不足夠都好過沒有，就是這樣，就不是完全關門打仔的。但我覺得是第一就很遲，第二不足夠，應該跟中國政府說， 麻煩你遵守你給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諾言，就真真正正放手，等香港人自己解決將來我們的政治應該是怎樣才對，就不應該插手你。這段話就是今早早在小班林毓華的節目訪問完之後，就接受記者訪問。我不理會這些大律師，問這些師爺，你知道這麼大狀他們爭論。 我們是很簡單，我們不是跟他們爭論法律，兩個是替約國，他出聲，我不理英國人說話對不對，我不理你，對不對，我有資格出聲，我拿著張票我有入場，我入場之後我從冠巴閉，或者拿個電話出來偷錄電影，你可以趕我出去，但我有權出聲。 你現在連人家說出聲都不給，什麼人來的，不被人說話，人家說你好像不是很好，不斷打老婆不對，關你什麼事，這是我家事，你這樣扔兒子不對，什麼關你什麼事，你不可以這樣的，不是，你現在簽了租約，你就住在進去的房間，說明不准養狗的，你就去養狗，那個包租公就走來， 就喝你，你又不准養狗，違反公契，我沒有簽過公契，我何時跟你簽公契，我何時跟你簽過租約，你簽了租約，我沒有，我經紀介紹，我給了兩個月上期，一個月按金就走來，那不關我事，那不是叫租約來的嗎，什麼叫約啊，約叫 contract， 我簽的叫lease agreement， 我在數碼廣都是簽lease agreement， 兩樣東西來的，沒有 contract， 你是不識字的， contract 為什麼啊， 我何時跟你簽過合約，對不起，不要再出聲，離開吧，我再出聲，你可以吧，我再搞咬你的，放兩隻出來，一隻叫譚慧珠，一隻叫什麼，你說吧，一隻叫什麼，你說吧，你說吧，有些老友有時候發火，不可以這麼白的，大家明白吧，大家明白，放兩隻狗出來，我不白的，是吧，那我撐過你這件事，我就同情撐過，因為撐過始終是老友。 一個不走的原因，一定要搬DBC早走早長， 要離開數碼港，地方太小，器材太舊了，我就是器材，我告訴你，樓下的器材雖然跟我們不同，都是最先進的，當時是兩年前買的，兩年前的東西就不是太舊的，我就不明白這個記者就屈撐哥說的東西舊，當然不是最新的啦，你搬了，我擔保王楚彪， 兩年不可以write off這些儀器的，都要搬回去用的，折舊起碼這些器材都最少五年了，跟我們一樣的，說太舊，還有一段的，跟著就說是史前的，史前的，兩年前買的叫史前，他的歷史比較短，我的記者可能兩年後就死了，是這麼多的，叮叮的，上一手開台那次明明說花了很多錢的， 但是現在一陣豆腐潤那麼小的辦公室器材又舊到爆，難道大班同摩利斯騙了很多錢，那裡他沒有寫出來，他沒有寫出來，他就跟黃楚彪都騙過我們一樣，是查數，跟他道理，查完就是豆腐潤那麼小，萬二呎，我們這裡只有八千呎， 證明那個人還沒來過，寫這篇文章的人，我告訴你， 地方小，十個直播室，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小？為什麼呢？他們那些人有過的，由我和摩托手之後爭房坐，麥潤秀又要一間房， 這個又要房間，那個又要房間，全部要坐房 當然不夠啦，我們計劃是坐 Open Office 我和Morris都沒有Office 這些人其實這個爽報這篇我可以告他的 但我們不告我的行規是不告的什麼行規呢傳媒因為我們有個簽咪是可以罵我就罵你不需要用法律行動接著我說了撐哥我就罵撐哥不需要用法律行動是不需要令你有經濟損失你現在打電話給他不是我告訴你我跟什麼公開的撐哥就是對不起那個記者朋友收到了我們找寫字樓搬 大家講小談風說一些風水不好其實地方太遠不方便主要是這件事這件事我覺得他中肯的接著這個人不夠聽著撐哥說的又作大又推理無論如何我都不是踩你們不是踩我和Morris Sorry, apologize except 所以你說爽報這些不撿都挺難的你人家就乘機因為我們罵得他蘋果多最壞就是你和阿富經常罵你蘋果我不是怎麼罵的那你就借刀殺人我不怎麼罵你自己我以人為善我找了撐哥找了撐哥出面然後就項莊舞劍自在沛高又罵到你那份其實他都不是想訪問撐哥他想聽聽撐哥怎麼 說數碼說怎樣壞然後就拉到這裏可能Morris以前做老闆的時候這傢伙被Morris丙過進去了他入了他還有這麼上下之力撐哥那麼容易被記者聊天還要說那麼多少好過不說說少有沒有說一點少好笑嗎一點都沒有笑其實很簡單的事 要搬就搬走吧快點走吧眼冤了走吧快點走吧眼冤了要搬就搬到那麼多話說了什麼呢彪哥大把錢用了一幾千萬又去找一個地方還要買了那些東西去那又可以令到行業不過入口了我買啊你做什麼你收爺爛爺爛那時候估個價買回來成千萬現在賣剩五十萬 買了可以多幾個台是的你買了之後可以再搭多幾個不是我想去搬搬了我跟數碼說租回直播室那我就多10個直播室你要這麼多直播室來做什麼租給人搞社區電台搞社區電台不是香港電台自己霸了挺好的民間社區電台挺好的這個做法所以這個世界我告訴你有時就興過火屎看完這些東西<笑> 所以阿燦哥就說大哥不關我事記者作事稱安無躁這些事沒什麼所謂都不是的口是別人的道理有些事不能說清清楚就行了有些事不能說不可以指桑罵懷澄清楚就行了總之一件事我們的立場很簡單我們香港人就被人騙了當年告訴你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是既定的方針 是經得起考驗這句話是總設計師鄧小平說的然後有兩個簽署國一個叫做聯合王國一個叫做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的首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簽的 你說那個不是Treaty 那個是Declaration 你用這個金牙大狀的拗法是沒有意義的聽聽譚惠珠譚惠珠是何許人也譚惠珠是一個很噁心的人當年做高等華人他是大律師但他從來都不執業很少上庭有沒有聽過譚惠珠上庭 未聽過 真的沒聽過我這麼多年沒聽過當年做四鳥議員區議員市政局議員立法局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我問你什麼人才做到一定是英國人做到一定是英國人做盡的才做四鳥英國人看中你還培養他做民主選舉不是只是委任單單 靠英國佬發達的上位的接著炒的士炒樓什麼都有份的那一次換代立即轉繁獲很成功這叫turn call你知道什麼叫turn call不知道叫英仔很成功轉得很成功轉得很成功現在又榮華富貴 但聽到聲音你就頭痛了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想頭痛就總之聽聽想頭痛就聽聽正如現在的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用四個板塊構成就是工商、基層、政界和專業是沒有第五個板塊叫做公民提名沒有第六個板塊叫做政黨提名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2007年人大常委會已經對這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作出了決定 聽到那把聲音我討厭那時候幫英國佬說話的時候又是這樣的聲音一樣的但是回頭那時候罵共產黨是啊當時說回歸的時候他的學校在那裡演講罵共產黨的叫學生不要贊成回歸的是啊是他的今天同一個人同一個這樣的衰樣同一個語氣同一把聲但說話打到昨天的我這就是漢奸的嘴臉這樣才撈得行你應該可以的 我得嗎我就是不行你扮太后又得扮唐三藏又得你有什麼不行我就是做不到所以才現在這樣你太后做到有什麼做不到我真的頂你不出你真的過得不是意思行看新聞我就形容他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裡讓得一寸的話遲些他就會要一尺 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這個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文匯報就講到英干預港政改,中國強烈不滿,外交部批英外相撰文說三道四。 促立即停止干涉外交部昨天就对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在报章的撰文公然对香港政制发展说三道四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洪磊强调政制发展问题是香港内部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國進行干涉中方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對香港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周庸就出席了由新界社團聯會舉辦的 佔中VS支持民主座談會的時候講到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本身就是法律學者根本就不是蠢人為什麼會提出佔中行動他分析發現 反對派自從回歸至今氣勢不斷下滑,近年情況更加差,從他們搞多場遊行示威集會活動,怎樣吹谷出席的參與人數都只是幾萬人。 如果就這樣下去的話,去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成績就可能更差。 如果我是反對派的主腦人物,都會想到需要作出反擊。 而周庸繼續說, 佔中日子一來就會影響經濟海外大炒家就會有機可乘衝擊港元期貨市場以及股票市場等等不單影響中環上班一族還會影響全港市民的福祉加上如果有過萬人躺在路邊要大量警員處理其他地區的治安怎樣呢市民生命財產亦都受到威脅大家是不是想見到解放軍 来稳定社会秩序呢？ 而同样反对占中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明就说，外与和平占领中环只有把口，就这么说和平没用的，但当你说和平的同时，将人家的财富摧毁，真正是暴力。一日香港将会损失16亿元， 这个数字是以本港生产总值以及计算中环区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再随以每日工作的日数而得出，强调最终带来多少经济损失就要视乎行动持续了多久。而雷鼎明亦表示，是不会质疑主办者是想和平，但是世界上有些人是自杀式的恐怖分子，他们的目标同样都是崇高，甘愿牺牲。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连累无辜，很难认为占中是道德高地，我就觉得他们是道德低地，不是靠自己说就和平的。而文汇的社评也说到，香港普选是属于香港的事务，属于一国的主权事宜，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指指点点或者干预。 普选是中央政府主动向港人的承诺，而非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所依据的亦都只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决定。英美等国在香港普选进程并没有任何角色，但是自年初以来，外国势力介入香港普选的动作越来越大，由暗室操作到公然表示提供支援，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间互不干涉原则， 是公然侵犯别国主权行为，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社会各界理所当然要发声批评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的言论，但是唯独是苹果日报继续为英美辩护，更不惜扭曲中英联合声明，颠倒历史事实，为外国势力干预港事铺路。苹果的行为不替是为外国干预港事制造理据， 配合外国金主夺权图谋，究竟苹果代表什么人利益，谁才是苹果老板，市民终于一清二楚。多年来苹果日报一周刊的编采方针完全是为外国金主服务，毫不避嫌为英美政策涂脂抹粉，密切配合反对派各种冲击特区政府的政治行动。 而最后，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亦都是明报撰文，标题就是为城市而造，还是为败事而礼？香港的政治结构和生态都有它的独特性，所以普选行政长官不只是政治理论的问题，亦都是政治现实的问题。理论讲得通，现实闯不过，亦都是徒劳无功，望普选之门轻叹。 对于普选的定义，在理论上都只是局限于选举权，而不一定扩展至提名权。在理论和现实存在一定矛盾和排斥性时， 要落实2017的普选， 就需要创造一定空间。首先，普选和出任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泛民亦都不完全等同是反对派，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政治关系亦都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 所以这些空间虽然不是很多好阔，但都有可以着墨之处。但当社会不少人努力去营造这个空间的时候，却不断有人去削弱甚至破坏这种努力，占领中环就是其中之一的代表作。 当香港即将展开2017普选行政长官的正式咨询工作， 关心政制发展前途的人士应该尽量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 促进沟通，建立互信，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先来占中，再来拉美，然后独台，三合一，连珠拍爆，这些是为成事而做，还是为败事而来呢？ 我们一连一口气， 就讲了文汇报啦，讲了张志刚啦，讲了周庸的言论。我就一句，狗口长不出象牙。跟着有人出卖自己良心，出卖自己良知，违背了，不单止违背了香港人的利益，还有一样嘢咧，就兜巴冚咗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曾经讲过好清楚，话俾香港人听， 港人治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是既定的方針 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是一個很嚴肅的香港國際承諾鄧小蘋果一句話留下的你今天就派了左狗出來就說對不起那個是一個聲明不是一個條約來的聲明不是條約或者告訴你7萬香港人你要聰明一點我告訴你你要醒一點你發表一個聲明醒了你如果大家不同意各自己發表聲明為什麼要簽呢 各自表述簽了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就先說了一宗工業意外我們都要顧一下民生的事情除了堆填區再有污水滲漏之外其實今天《蘋果日報》是在頭版處理的好像我不太記得講這個工商有一個就是釘板的工人就在 4米高的平台上做事的時候就失足跌到地上被下層的鋼筋那些因為已經做了鋼筋一條條試起的試起了好像那些鮑魚刷的鋼刷其中三支插在身體裡面背部其中一支貫穿了心臟最後 雖然被消防員救了出來,但也不治 家裡有個太太,還有一個唐氏綜合症的女兒 她已經59歲了,59歲人 將近60歲,還在地盤跳上跳下做粗重的事情,體力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不是計年紀的,最重要是大家要顧及工業安全 這些地盤經常門口掛著工業安全、意外傷亡那些鋼筋你知不知道應該包住它因為你好像針針來的話應該放在板在鋼筋上浪起它否則就像人家變魔術那樣睡釘床即使掉下來起碼都沒什麼傷起碼都浪一浪現在這個地盤 就沒有做好安全措施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其實我們正在做一個戶外視像直播我們再測試我們的儀器現在大家看到的如果你有通過視像的話那就沒那麼重要我們始終是電台節目來聽就可以了就有這個咖啡貓 Eric仔 現在你在哪裡Eric 大伯和阿森哥我現在在死者王席鴻住在他大角咀的家附近我在現場跟大家報道現場非常清晰網絡也非常穩定不需要靠聽看都可以的另外我請了一位專業人士我請了一位工業傷亡權益委員會的總幹事陳錦康先生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次意外的原因 陳錦康你好陳錦康喂康哥康哥喂你好別來無恙不要這麼說大伯多謝你的盒月餅多謝你的盒月餅不要說其實那盒餅是媽媽做的她都希望跟大家分享所以就讓你試一下很好吃多謝你們 陳錦康,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宗工業意外 當然是一個非常不幸 這位59歲的工人,釘板工人不幸過身 但有一個說法,其實很多死亡陷阱在地盤裡面 包括剛才大班說的,豎起的鋼筋 變成了一張釘床 跌下來真的一定出事 其實基本上,如果它不跌下來 就不會出事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做到一些事情防止它跌下來呢其實這個也是看到我們現在的法例的安全標準基本上是很低的例如法例就說兩米以上才要做防墮兩米以下怎樣呢我們經常說你們工作怎樣去解決呢我們處理很多個案其實就是在兩米跌倒然後跟著就說其實你們剛才說的 那些鋼筋頭應該要怎樣去處理呢 基本上我們十幾年前 已經提過這些陷阱，我們可不可以其實是有些圖，是可以一套了下去，變成就算有工人真的不幸撞下去的話，都不會直接拆穿工人的身體，其實這個不是第一次，我們很痛心就是說，這些意外重複又重複。 我們是沒有汲取到教訓，即是覺得這次的意外，我想跟大家說，其實黃先生是很不幸，但是在這5天裡面，同樣都有4個工友是不幸死亡的，在上個星期五有個泥車的司機，他駕駛途中的時候，那些磚頭呢， 被一架鏟泥車壓倒，然後跟著死亡，然後第二天在那個渠務署一個污水廠那個隧道裡面有個工友被一架鏟泥車壓倒，然後跟著死亡，然後第三天就到黃山那個，其實我今天剛剛選選就在高鐵的地盤出來，昨晚4點多鐘的時候有個工友又是被那些滑泥車，那些滑泥機撞倒然後跟著死亡，我們看到其實連續5天裡面有4宗死亡個案，但我們看到政府好像視若無睹，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說過半句， 究竟他們是否繼續容忍這些意外不斷發生呢？現在這個地盤是屬於什麼地盤來的？現在出意外，其實這個其實就是在貨櫃，即是九號貨櫃站那裡的一個，即是他們說是興建一個物流中心的。這樣你現在有沒有，即是那些僱主有沒有準備作出一些賠償？ 其實僱主那方面，我們今早跟黃太和她的女兒一起去了認屍，然後我們都跟僱主那邊聯絡了，僱主也即時回應了家屬的要求，作出了一筆過的恩恤金給她，就是給她 生活費和殮葬費，黃太亦都接受今次公司的安排，在那個殮葬上面，那個賠償已經做了，這個不是賠償，純粹是一個殮葬金，緊急的，因為他現在出了事，要拿到賠償都要10多個月，變成他的殮葬也有問題，還有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黃太其實她和黃先生有個小朋友是唐氏綜合症，是智障的小朋友，所以變成我們這次跟公司那邊商量那個殮葬的時候，他們也很快去處理了，我們都會繼續 協助他們從法律途徑去追回勞工賠償。剛才我想搞清楚法例的問題，剛才你說如果鋼筋有東西包著頭，可能掉下來沒那麼傷，即使受傷也不會那麼致命，香港有沒有任何法例規定這些試起的鋼筋需要做這些安全措施的呢？ 我想沒寫都沒寫，其實就沒寫的，沒寫的，所以變成我們不斷每次有意外我們都要求做這件事，你都會覺得我很沉，每次有意外我們都要求應該要檢討現時的法例，命來的嘛，其實很坦白說， 我們覺得為什麼今天這麼多意外呢，就是我們看到政府根本上就不重視人命，特別是不重視工人的人命，如果不是的話，我相信其實是可以做得好一點的，你看到5天裡面4個工友過了身， 他們是好像視若無睹，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完全好像冷血地當這些事都很平常的事，是個數字來的。其實用過， 我有時候會問，其實這麼大件事，政府是不是容忍 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我覺得一宗他們經常跟我們說一宗都嚴多，現在今天五天裏面四宗，究竟他們做了些什麼，有些什麼回應呢？張建宗在哪裏呢？起碼他負責這個範疇的政策，在法律上應該會不會修改，政策上應該怎麼檢討，是不是應該出來說呢？一句話都沒有說過，變成我們覺得 下去做健康操，做完之後結果是怎樣，結果是沒有結果的，唉，沒有的，我們繼續努力，最重要就是照顧那些工人的安全，也令到工人對自己自身安全也有些保護，需要有些警覺。喂，我想知道那些鋼筋、那些膠的套，其實現在是不是很多地盤都不做，還是自己都醒目了，都做那些東西了，還是怎樣？我想知道，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都是 都是沒有這個安全的，因為成本的問題，這個這樣的安排，因為那些安全措施很多人都覺得他們是多餘的，左手左腳，又或者一些人會覺得你們小心一點就行了，變成我們覺得有些措施其實就是防止 一些事故發生的時候不會導致到他們受傷，如果個個都基本上，因為有時事實上在一些工作環境裏面，人是不可以靠我們自己去小心防範以外的，我們一定是要靠一些安全措施，我們一定要靠事前的評估，然後做足個安全措施去防範，但我們看到 政府或者是一些人是不信這套的，每次只是說工人不小心，我們覺得這個是不負責任的指責，當我們問候他們這家人，多謝你，好，那我們都希望大家多些去關心你們身邊的朋友，特別是一些工商的人士，因為我們看到其實他們對我們的社會其實是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都希望你們關心一下他們，多謝你，康陳錦康就是工業商網權益會的總幹事，香港的繁榮進步，每一個人都有份出力的，工人其實出了很多力的， 沒有工人，資本家怎麼發達，這個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有一大班人就幫一些小眾去賺錢，就這麼簡單，然後命都出賣，出賣勞力不要緊，不要要賣人的命，要賣人的命還要拿賣人的尊嚴，你現在香港就是的，你香港就是的，現在我都不說，你連尊嚴都沒有，是的， 尊嚴都沒有，告訴你香港人你根本沒有資格享有民主，亦都沒有資格享有正常的上下班家庭生活，你明白嗎？你連一個人的尊嚴都拿了，喂，我們要聽聽廣告，回來再見。我就形容他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 遲些他就會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這個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早晚呼應， 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寒、吳志森。6:33，接近34分的時間，這狗口就長不出象牙，這個梁振英的金主， 這個叫高老診的陳啟宗， 恆隆集團主席， 你走上大陸， 在無錫， 在無錫 你個高爾夫球場呢,對不起,大伯你唔用得,我就話,我都冇話去,我想去搬呀。我都唔敢攞返啲權貴個170公頃啊。我想同換地呀。有嘛,澳洲。不過澳洲就唔同,你知唔知,有分別的。澳洲就開放俾公眾。你可以博㗎。我睇個上。我知,你起多個都係 在公眾的高爾夫球場的旁邊不值錢嘛,古洞那裡就1200000人,每個人都好像上千萬會籍。我建一樣那麼大的給他,舊西洲,建到的,還有地的,大把地建多多都有。私人住宅不可以在公共屋邨旁邊的。澳洲高爾夫球場是公共屋邨來的,你不可以建私人的高爾夫球場旁邊的。為什麼?影衰他。 影衰他現在在粉嶺也不壞,在放棄場旁邊也不壞,其實很壞的,在梁振英的賊鬥也不壞,這個陳啟宗說什麼狗口像牙呢,他在無錫,他有個開幕,這個2000個人佔地170公頃有54個洞的高爾夫球場,你們有就動都不動。 這是權貴有錢人的後花園他說國際的大企業因為這樣才上來香港白癡沒有了高爾夫球場就不來了白癡這些人去到也不能會國際大企業關他什麼事都不能會可不可以請人去打全世界高爾夫球場是人都打得的是香港那麼權貴的很貴的第二 你1000個人享用的高爾夫球場你就不要動170公頃不要動郊野公園屬於誰的郊野公園屬於你屬於我屬於大家的我和你有份納稅供養他給錢搞的但這個人陳啟宗就說動得郊野公園可以建樓高爾夫球你就不能動沒錯 你看到梁振英那班人簡直不懂得尊重人權不懂得尊重環境不懂得尊重香港人需要休息這個需要有錢人就可以去休息你就可以一路走一路打球一路聊天然後有個人背著球棍陰一公然後數億的生意就是這樣達成了 但窮人想走下山說在老婆子女濕碎東西就不行不行的他現在放風做魚鱗他夠膽動嗎夠膽動他現在放風做魚鱗有錢人有種嘴臉有錢人有種嘴臉就是我們吃鮑魚就可以你們就不可以吃蠔油粉絲不行你不可以吃蠔油他可以吃蠔你不可以吃蠔油你弄點汁行不行都不行就是這樣的態度他說他的說法就是 迫不得已,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都要開發郊野公園 開1% 不過高爾夫球場就要保留,否則國際大企業是不會願意常駐香港的 這些是什麼道理,這些是什麼歪理 有什麼不能動? 香港就是很多東西很重要的 不夠國際學校 不夠醫療醫療系統飽和還有一些很重要的空氣差你先說說這些陳啟宗還有這班賤人聽這班人在亂說很多人都不想來 現在成為一個厭惡性的地方，人們想走，不要說外國企業，人們想走，香港人都想走。青哥，你今頂你不順寫了一篇文，明報，你知不知道寫了什麼？叫移民甘心，為什麼不甘心？我不甘心這個地方我的。 你又怎麼知道我炸爛了他，這個地方我的，我一磚一眼，我自己很有心機砌回來的，給了很多時間，給了很多精力，錢我不計了，我納了些稅我不計了，我有份建設的這個家園，我為什麼要給你，雙手奉信給陳啟宗之流梁振英之流張志剛之流的人。馬田今早說了一句話，對我來說有些觸動，他說當年呢， 鄧小平很害怕香港人離開，很害怕香港人移民，於是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到處遊說人，包括遊說李柱銘這類人，這類人不信共產黨，也包括遊說英國、美國、歐盟、澳洲、紐西蘭這些國家，告訴他聯合聲明是正東西，好東西，你一出就應該 叫好，公開讚譽這個聯合聲明，好使香港的人才流失、移民的問題馬上止住血。當年一個八幾年的時候，那個思路就是這樣的，那個思維方式就是這樣的。你說今天，他不知道多想你們這些人走啊，老老實實，你走了，我有人來取代你啊，我大把大款啊，是吧？很快就做了香港永久居民，可能遲些這個資格都改都不定。 來到佔了你的位置，佔了你的職位，佔了你的地方，香港變成中國一個部分，真真正正的中國一個部分。皆大歡喜，那你還不走？他們就是這樣想的。我現在駁回你，我不甘心。你不甘心都沒用的。我不甘心。本來你有一間屋很漂亮的，你住得很舒服的，旁邊搬了一班人， 吵之巴閉，天天在那裡打麻將。 晚上就是跳舞打麻將，只是晚上開派對，我問你們走不走？我最多是搬去另一個地方，不過還是在香港，現在不是，你用屋企來譬如，現在送了，連家都送給他，香港現在自由行，一年大約香港遊客去到5000萬，我問一下你，紐倫港，紐約一年多少遊客？ 幾百萬而已，不是紐約很厲害的，紐約4000萬，倫敦2000萬，巴黎400萬，我問你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加起來總和，我們5000萬，我們5000萬，不是，因為紐約4000萬，但紐約有多大，香港怎麼跟紐約比，香港是1108平方公里。 那我問你那些人去哪裡，你這麼多人來，我們那些設施怎麼搞，海洋公園，你想想十幾二十年前，我最記得我買過season pass，我都不去，那裡泊車又容易，那時候很好玩，我駕車去的，好玩的，我小時候小的時候，又不逼，現在都進不了門口，地鐵又逼，沒有繁忙時間的地鐵，我坐地鐵我知道，喂， 總之你說得出的地方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的地方你不用走，這些遊客區固然不在話下，環頭環尾、荃灣、天水圍，只要有一間酒店在那裡接待內地遊客的，你就死硬了，那些商場你不用走，現在大家知道現在飽和了，梁振英昨天就 廣東省省長來香港， 拆了朱小丹下，知不知道朱小丹低於一級？應該只有半級，低於一級。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省長都很得體，他認為自由行是幫到香港的經濟，製造就業，但也要平衡，看看你可以承載力。梁振英叻不切，沒有怕，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你越多人來香港，自由行越來越多越好。 他的說法是什麼呢？他說全國有600多個城市，只有49個是開放給個人遊的。 中國有十四億人口，我用十億計算，十五億計算，現在才來得那半億，還可以來到億都沒所謂，他說那時候我想你家裡還做一套房，那就好，租給人住，你不用做那麼辛苦，不用了，肯定許穩那裡，多年來沒有增加過，他說 香港的承載能力、接待能力有問題，不過他這樣說，從積極方面看，我覺得既然我們知道旅遊業對香港經濟就要有好處，我們是不是應該積極去想一想，怎樣可以擴大，適當擴大我們的接待能力，擴大我們的容量，使到現在有些受到人多而帶來壓力的地區可以減輕壓力呢？我就請問梁振英先生，你有什麼靈丹？ 有什麼妙藥可以擴大我們的承載能力？有啊，有什麼呢？交易公園，不是禮賓府啦，還有說起那些什麼省港澳起的叫做自由貿易區，那怎麼樣呢？那就更好，那就可以擴大我的承載能力了嗎？那些人不是在自由貿易區買東西的，他要去銅鑼灣的，我那天去銅鑼灣那個叫東角中心， 想去做一做少少嘢，發覺哇！點解出面排曬隊嘅？我哋啲同胞嚇，你逼住我，我逼住你，男男女女，等我諗起卅幾年前我喺大陸買呢個火車票嗰個樣，你唔好去啊！你攬住我，攬住你，幾乎大家三唔識七嘅。我當然唔係排嗰條隊啦，我係另外一樣嘢做，係嘛？即係我啲電器用品要維修啊咁樣。喂，我哋香港成日都見到啲咁嘅奇景嘅，佢哋要去銅鑼灣嘅，佢哋要旺角㗎。 總之一句說，梁振英想出賣香港人的利益，自由行也好，移民也好，越多內地人來，那怎麼辦？順便輸入外港力運入其中，如果不是經常找人去哪裡找那麼多人？我估計是會，所以說你們移民他不怕的，現在最好你們早走早著，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要反其道而行。 對不起我們是不會走的，我們要留下來跟你攣過，應該這樣的心態可能會好一點，否則他派多些人來，我們全部走光，就雙手奉送給他，是吧？你信不信？大家敢不敢心？1831、138，你自己打電話來，我不敢心，你不敢心，我不敢心，那留在這裡跟他死過，跟他死過，他不死你死，我不知道，你死定了，不知道，誰知道？ 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不知道，誰知道，你死定了，不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 他自己夫子自道反佔中者英燦佔中 你看人頭人看你頭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今天在《蘋果日報》撰寫的文章就是反佔中者應該要撐佔中。 有不少反對的人,他們對於佔中的理由就是怕引發動亂。 這些反對佔領中環的人,他們就說雖然就要講和平以及非暴力, 但若果真的出現大量群眾聚集在中環的街道裡面,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可能性就是占中参与者根本是不能够坚守非暴力的精神，又或者是有反对占领中环的人士去到现场冲击占中者，冲突一出现双方都有可能会使用暴力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警方使用武力驱散占中者，更加有可能就会出动到解放军，那暴力就一定会出现的了。 一旦有人使用暴力，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好，都必然会出现动乱，动乱就会带来损失。为了不想香港承受损失，他们就在这个阶段出声反对占领中环。根据他们的逻辑，戴耀廷就说他们想要避免是动乱而不是非普选， 所以他就假设这些反对占中的人就并不是反对占中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北京政府能够履行承诺，令到香港普选特首的方法可以符合国际标准。他们应该支持甚至是支援占中者进行非暴力的培训，以确保参与占领中环的人都尽可能保持非暴力。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利用网络去尽力劝说反对占领中环的人， 就不在占领中环发生的时候走出来与他们冲突，因为即使占领中环的人做到非暴力，反对的人若果不能够做到激化，暴力都是会出现的。在最后一方面，他们也应该要想一些方法去令到警方不会使用过度的武力去驱散占中者。 但这个其实都不用他们做些什么，因为占领中环的人已经表明不作反抗， 任由警方抬走他们，或者反对占领中环的人最大的忧虑可能都不是他们说这三个情况，而是北京政府是会出动到解放军。他们担心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会在香港重现。首先，就像我刚才所说，香港警方是有足够警力应付占中的，出动解放军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而占领中环的人当然希望达成目标， 就是实现能够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只要这个能够按照基本法以及北京政府的承诺实现得到的话，占领中环的人就根本不会占中，这样就没有后续的抗争，而解放军也不会入城，这样就更加不会出现他们最担忧的动乱。从最根本的角度出发， 就是在这个阶段支持占领中环的人要争取的目标，向北京政府力陈真普选，对化解香港出现动乱这个危机的重要性，令到北京政府看到香港各界对真普选是有强烈的意识，北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就更加有可能会落实普选的承诺，动乱的危机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化解。 但是反对占中的人可能对北京政府无信心，认为北京政府是不会给香港人有真普选，又或者是北京政府并不会在胁迫之下让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现在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如果他们觉得北京政府的官员在普选的问题上仍然都未有定论，又或者仍然有弯转的余地，根据他们不想香港出现动乱的想法， 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跟现在和占中者一起提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去力陈北京政府接受的。以他们的网络和北京政府的关系，那或者是更加有效的方法去防止香港出现动乱的。就在这些点上，戴耀廷认为是非常愿意跟这些反对占中的人合作的。 戴耀廷真是一个书生，就停了林三，不过说回戴耀廷，他们这些人真是太过斯文，真是私生的，再加上陈家洛李老友记，被人喝两喝，怕说，哎呀，英国佬不乖你求下你不要说那么多话，但是怕什么，有李柱铭泰山席这么多，一个人做行家顶了。 你何時動到你陳家樂，什麼就是漢奸的罪，即是有什麼都是這個老爺去頂的。已經沒有了。林先生你好。林先生。喂阿森哥。你好你好，怎樣啊大哥。一聽完剛才胡漢卿說話就真的想扔電話。很老實，我就很簡單學大班話，就是匿民心態。我想問，當年簽那份叫《中英聯合聲明》， 說明聯合的，我不明白為什麼來到今時今刻，就是說你不可以出聲的，你英國政府。 不是打完齋就不要和尚或者過了橋就抽了板這些從來都是我們那些大中國主義的人才會有這種心態的還有跟好像阿爺那些最流行的說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那些口吻一模一樣的那不是嘛他是阿爺<笑> 阿爺叫他出來是的但真的很簡單我相信問一下這些所謂大律師資深大律師這麼有排名這麼有學識選舉普選是選舉的其中一樣你都不認同的話那我想請問我們做什麼做市民做什麼可以跟你們這幫人說呢沒有做順民我說什麼就什麼我說什麼就沒得選就沒得選我說什麼要篩選就篩選我說什麼誰入閘誰入閘 我叫你投誰票你就投誰票這麼說完大班我很告訴你昨天你們在說移民我沒有本事移民我只不過跟你說有你為什麼沒有呢我想問為什麼沒有呢我沒有本事移民而且我也沒有想著移民我想著跟這班人鬥底沒有本事是一樣的都是的總之我就可以告訴你我就想著跟這班人鬥到底的你說要我做順民我偏偏不會跟你做順民 最好啦,最終意呢,人有一個positive thinking,就是正面樂觀,因為我們這些是要有獨立思想,不是你說一就一,你說二就二,大佬,你拿出來講道理,你都講不通的,你連道理都不願講的。不用講道理的,中英聯合聲明是單方面的,只是中國有權呢, 去履行這件事其他英方你作為一個體弱國我不出去跟你說是啊現在威風強國有錢不是一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又知道我又知道我們從來香港人我們有稍微有常識的香港人都不會相信一個英國人這件事不用你教我們太多前科了我們永遠不會相信英國人對嗎 但他出聲我覺得他整色整水出聲都好過不出是的而且你們如果下次有機會跟那些學生之流的講起說他們經常說100萬人簽名等等的事我記得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我們讀小學老師都拿過份簽名給我們簽名就說大家都簽名支持香港不要在裡面闖當時我有份簽名的我記得簽名有100萬人對你看我們現在學校電廠在哪裡 越起越多現在台山起的圍住了是的話就告訴這些人其實你香港很多事情不會去到今次今日的地步如果簽得不是行得通今日不是梁振英做特首對呀是呀多謝你說今天左報大公文媒當然是圍攻李柱銘但明報這份糧粉報很厲害啊外力介入就同添猜疑 民主派物與美英合流很簡單的這份跟大公文匯沒有分別他的道理也很簡單你不要跟他們合流因為你如果跟這些人合流你就惹起他爺爺猜疑觸動了他的神經等於一樣很簡單有個小朋友住在你旁邊你看到他骨瘦如柴沒有營養 整天哭苦哭苦伸了腦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那個伯伯連林走來的阿婆就拖走了弟弟心說你不要搞啊你那出聲更嚴重觸動了他父親的神經他父親瘋的躁狂的現在我已經好好了被他打打了五環手你不是被他打好過死他會埋了他的骨骼很多人害怕他父親 就是這樣的意思你明白就是這樣的意思那就不要理他了接著陳家樂就是那個嬰兒就曾經被人打就叫阿森哥你不要這麼多錢我們自己搞定了是不是這樣究竟我們是不是做人要做到這麼卑鄙這麼卑微連他們一天卑鄙我們又卑微 我們是否需要這樣做呢? 那個疑問呢,今日蘋果日報呢,就歐洲國家的院校呢近年呢,就向香港的學生招手。咁但是呢,中學文憑試求年推行之後呢,德國入學呢,要求就好高。需要7科呢,都要達到3級以上成績。考蘋果呢就向那個德國提出方案,德國已經正在檢討,稍後有公布了,講完那個考蘋果。 很多人都不明白包括梁美芬不明白你逢一些事你的學歷是需要國際承認的等於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你要遊說各國我們中國和英國就著香港問題達成一個協議回歸將香港的主權交給中國我們就弄一個聯合聲明因為總使繼師鄧小平 就是你不用怕香港人不用怕我們有個既定的方針叫做50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發井水馬照跳不要照跑一樣的沒有我經常跟你說馬可以跳沒有可以跑馬跳就會掉下來跳欄的馬很厲害跳欄的馬比跑的馬貴過跑的馬過千萬一隻起碼 沒有可以跳現在你看韓國那隻跳舞馬跳馬舞我們聽新聞稍後再談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裡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 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 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 去到聆聽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兼寒, 吳志森 香港有兩個小朋友,一個11歲,一個8歲 在國際網上的請願平台 發起請願,要求香港政府銷毀被充公的象牙儲備 將象牙的大象困境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一個禮拜? 就發起一個禮拜的運動1800個簽名 少啊,應該再多一點 兩個人請願是香港互障行動的第一波香港互障行動其中一位團體就是海豐環保教育基金會的發言人郭秀雲在電話旁邊郭秀雲你好 郭小姐你好 Hello,你好,你好,我是鄭兼寒,還有吳志森在這裡 其實不是我一個組織去做的除了我自己海豐之外也有例如野生救援都已經做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像這個問題你想想第一次香港做任何 象牙的管制是1990年的事 當時當然大家都做了事每人只限可以擁有多少象牙之如此類不過似乎是作用不大因為到了今時今日看回上年的數據 大象現在死的速度實在是驚人的 如果是以現在的速度一點都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10年後可能是會沒有大象 好了,這個運動你想呼籲香港人做些什麼呢? 不要再買象牙,是不多 但是全世界,據我了解,沒有多少國家是象牙合法的 全部都非法的,為什麼繼續買呢? 其實象牙未是非法的東西每人可以擁有一個有管制的你可以擁有多少如果真的要買 可以買長毛象的牙咯，因為那些是史前動物來的嘛，現在都沒有了，絕了種了。還有長毛象的牙都是很漂亮的，還有也有很多可以仍然是掘出來的。不過為了現在尤其是我們中國啦，需要現在是突然間這麼大的。你想想中國這麼大，不要說每人要一對筷子，就算每人要一隻筷子都搞不定。 根本就不應該用象牙來做筷子的，根本就大家都什麼都不要用。用啲有木啊，有塑膠， 咩都有啦， 有牛骨，系好多嘢可以用嘅。咁 其實嚇 啊，你講 即象牙超黑唔係唔靚，工藝品係好靚嘅嘢。不過你有好多第二啲材料可以用， 好似話有代替品嘅，可以做到嘅一樣係啊。 啊，郭卓文啊， 除咗長毛象， 好， 即仍然係咁矜貴，又要係值錢啊、難稀有嘅嘢，咁你有長毛象啦，再唔係有好多其他嘅嘢咯，可以用嘅。 香港就成為呢個象牙走私嘅一個中轉站，呢個就係一路都有個咁嘅講法嘅。香港有法例㗎，點解我哋會成為中轉站呢？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係咪我哋管得唔夠嚴咧？ 嗱，其實我眼前而家咧就冇正確的數據在這裡，因為其實老實說我現在不在香港，我在台灣的。不過呢，你上網很容易查到的，你想想我們香港每天有多少貨運是經過香港的，你要每一箱東西是每一箱東西開了它要全部 check 得很清楚呢，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實除了象牙之外呢，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都是會經常是透過香港去做的。 即很多走私的 東西。不過呢，是的，上次呢，不是那麼久之前呢，香港政府都充公了有一批象牙，他們是由非洲運出來的，當時我有去看過啦。這一批有成千多隻象牙，其實已經是打曬立啊，即係整到靚靚的啦。有十幾隻犀牛角，有五塊豹皮的。咁呢個其實是不知點解中國政府嗰度係收到有呢、這個消息，會有人係偷運嘅，咁話俾香港政府知先至會揾到嘅。而當時佢有兩個貨櫃箱。他們就說那兩個貨櫃是裝滿了漂亮的木頭，準備用來做家具的。怎不知其實在一箱木頭的後面呢，即是全部那些木頭整到略為四四地方那長條的。原來呢有一個木箱前面呢就有幾條真是這些木頭，不過後面呢就是四方形，是其實是木板去搭成的一個盒。入面就收埋咗呢啲嘢嘅，所以如果你冇人放線，係好難會諗到要去查嗰箱嘢咯。 咁所以即係要揾出嚟都有一定嘅困難。喂，呢、這個呼籲就話咧，呼籲香港政府咧銷毀被充公嘅象牙儲備。我哋一般充攞咗啲象牙翻嚟咧，我哋係點噶？我哋唔係銷毀噶，我哋賣噶咩？ 唔係，我哋就冇聽過，冇見過嚇。不過咧。一路以嚟咧，其實香港政府咧充公咗嘅嘢係喺政府嗰度有地方係收埋咗，即係保管住嘅。咁其實咧，我哋交税人咧就係俾緊錢去供應有 security 啦，即係好好嘅一個地方去保管住，因為始終佢係仍然係有價值嘅嘢，變咗政府咧就有少少唔係幾想將佢就咁破壞先嘅。 佢會唔會拍賣嘅？佢其實會唔會充公啲嘢？一般嚟講係拍賣噶嘛。 系嘛？象牙 據我所知係冇拍賣過，佢一路咧就係借出嚟俾，例如機場啦，你啲出入境你都見到㗎，叫人哋唔好帶呢啲嘢咁咧，除咗象牙，可能有犀牛角啊，有啲咁嘅嘢擺喺度嘅，甚至學校啊嗰啲想借去俾人哋睇咧，佢都好樂意去借出去俾人哋當係教材，叫人哋唔好再去運啊，或者係即係享用呢啲咁樣嘅嘢。咁其實佢暫時咧就。即冇話係真係非法嘅，除非你大量。咁而家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市民正常人嚟講咧，始終一聽到象牙咧，都仲係覺得哇係好靚嘅嘢， 矜貴嘢嚟，矜貴嘢係嘛？ 係啊，矜貴嘢咁咧就喂送禮又好，乜都好，矜貴嘢梗係好嘢啦。咁我送禮梗係送啲咁嘅嘢，即係個心態係喺度嘅。所以我哋會唔會或者有辦法？可以將市民的心態慢慢去轉變。而家呢兩位小朋友咧，其實係即係我都認識咗佢哋，唔係短嘅時間。咁係佢哋自己同我 因為他們很喜歡大自然，天生是知道這些事情就很不開心，很想去做些事。他自己問我，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到呢？我們小朋友有沒有做到呢？當然他們可以在學校或者跟長者都可以宣傳這個訊息，不過他們想更深一層可以做到的事，我們就想不如幫他們做一個這樣的petition，反應都挺好。你們要求就是，不如香港政府 公開燒毀了這些充公了的象牙，就做一個教育告訴人，因為其實其他地方都已經有做了，菲律賓政府幾個月前做了，而美國政府10月份會做，未來會有6噸的。即是其實燒毀這些充公的象牙，其實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行動，即是你們呼籲香港政府應該效法，是不是這意思？ 沒錯，因為我們想，讓人知道改過的思想象牙，不是只是矜貴漂亮的象牙，不如不要再用，將它破壞了，不是漂亮的，因為再這樣下去我們會沒有大獎。還有拿象牙很殘忍的，夾生的。如果我們以上年的數據來計，我們平均是每15分鐘左右就死了一隻象。 為了得到這些象牙，其實不只是象死，是有軍隊、有政府的人，保護大象的人，還有想去拿這些象牙的人，兩邊都有人死。會打的？他們會，是吧？他們其實有軍隊在這裏去獵殺這些象牙。我們其實如果去買象牙的時候，我們是供應錢給這些軍隊，根本是讓他們繼續去打仗，因為你知道非洲裡面多內亂，他們裡面都是有很多自己的內戰在發生。他們要賺辦法去賺錢去買多些機關槍，以前土人可能他們是用弓箭去打仗，現在他們要用機關槍元素。你想想，他們一兩隻象牙可以換到多少隻機關槍？ 所以我們如果再買象牙，換句話說是資助這些戰爭。好，多謝你，郭小姐。多謝你，郭秀雲。郭秀雲就是海豐環保基金會。我告訴你，你記住一件事，如果你有機會，即是現在還有機會去非洲 去safari 動物大遷徙，怕被直升機干擾。你如果不怕強國人，第一件事你要注意，我去過早幾年，那些導遊告訴你，其實大部分動物你都不用怕，但最怕就是大笨象。為什麼呢？大笨象很有記性，他知道人類是他最大的敵人，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記性，滅種。 他見到人是會衝撞過來的，所以他叫我們不要離開車，尤其是見到大笨象更加不要離開車，因為大笨象是人類是他最大敵人。你對他不住他知道的，對他不住，曾經對他不住，曾經影響他，曾經獵殺他，曾經令到他們絕種，他就會報復。說回你那個什麼 讀書、移民、讀書、升學、歐洲，我講緊那些賤人，梁美芬之流還是一個學者，就說要取消通識作為必修科。現在中學文憑通識是必修科之一，他根本不明白 你要外國的學校承認你香港的成績、學歷 是大家也好，中英聯合聲明曾經有個游說，你告訴人我的制度是怎樣，有什麼叫必修科，你一定這些必修科就一定要合格，我們才頒個證書給他。你突然間改了，我說你不用出國讀書，所以你說這些是不是廢人？他不懂就不要亂說。現在歐洲有些學校，你知道有些叫做agent的， 就專門幫人收學生的，生意來的，賺傭的。現在德國要求很高，奧地利和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在香港招生，我又給大家一個貼士。 在歐洲讀書其實學費不貴的就算加學費你在德國全年都是一萬零三百元私立大學就二十萬港幣學費如果在奧地利大約由幾萬元到十二萬在法國就由三千一元到六千二元這麼便宜很便宜大學是很便宜公立 公立也是,私立也是,美國私立拿了6萬元美金,現在我說的是港幣,有一條,The Best Kept Secret,什麼叫 Best Kept Secret,就是最掩蓋得好的秘密 通常這些是有質素的東西,你不想告訴別人,那現在你公開說,公開說,沒所謂 歐洲進了大學歐洲哪個國家西歐國不是英國英國最差的最差的大陸的國家南歐西歐主要是西歐北歐你一定要先入學你先收了然後你最重要是拿定本BNO 如果有本BNO你去到讀完第一年之後你就以BNO的英國學生身份入讀可能不用交學費當本地學生這個best-kept-secret告訴大家如果本來荷蘭就算讀學校6000元一年但本地人收1000元港幣所以拿本BNO是很有用的 黃世澤是怎樣的跟英國人聊天又說他領事等我去拿BNO不用排隊到現在他說領事會打給我你信不信當然現在你不要相信我怎麼知道他的聯繫去到深到什麼程度我怎麼知道他勾結外國勢力去到怎樣其實沒什麼人排隊的一學就可以了但是呢但會問你為什麼拿的97後香港出生的那些拿不到97後當然拿不到 97前的那些中毒什麼書都老了97前的那些傻傻的你真是現在我們都被人騙了17年我們都是都差不多了大佬啊差不多讀完大學了大學尾17歲開始讀大學而已可以讀碩士讀博士的嘛所以你說這些人梁美芬之流不在這裡這個是常識的問題亂說啦你是一個學者一個大學教授 還叫自己做一線教授一線教授因為他是正教授可能美輝是不是正教授好像我不知道真是可憐如果是正教授真是可憐你鄧哪個可憐鄧香港的學生可憐鄧那些城市大學可憐鄧法律系的學生可憬更可憐不過好像他都不教法律系的他在其他系裡面教法律的是嗎他教法律不需要法律的我不知道教法律但他未必是教法律系的學生對不起我不是很掌握 現在在Facebook上或網上最觸動人神經的新聞 就是李嘉誠終於出來講佔中了但他怎麼說呢我想知道因為李嘉誠被梁振英逼他出來表態表了很久了所有有錢人就排定隊出來反佔中逐個說李嘉誠就一直都不肯說 據聞搞到他雞毛鴨血但他都是不說但今天終於醜婦要見家翁都說了還有一件事叫貧不與富敵就富不與官爭現在怎麼說呢他的說法呢這個其實我們興趣不是很大因為好像你說被迫出來說我也想知道他怎麼說因為有些朋友就發了一個SMS給我 就是李嘉誠反佔中我都想知道是不是真的他的說法就是說呢 佔中是解決不了問題你找到沒有你解決不了問題你不要憑你記憶你記憶不是很好我的記憶不是很好不過這個電腦有些東西動不了所以我們要慢慢來這是好東西來的不是電腦有些動不了這是Sony來的你才能動的間中都會塞的阿哥手濕是吧間中都會塞的這裡 李嘉誠首談佔中澄清撤資逼他出來說話要說兩件事一我沒有撤資二 我要講佔中那就講什麼呢等等下 又未必能夠達到民主的目的,激化社會的情緒,無助解決情緒,再讀多一次,這就是長和後來發出李嘉誠與傳媒傾談的撮要,要記住,是事後發出的這個撮要,有關佔中,說有關佔中,表達意見可以有很多途徑,沒問題啊,我實在反對用對立的方法來爭取民主,沒提到反對佔中啊,佔中癱瘓中環。 傷害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破壞香港金融中心的形象,又未必能夠達到民主的目的,激化社會情緒,無助解決問題。即是反佔中了。清不清楚?清楚了。沒有說到反佔中,反佔中,我反對佔中這四個字。你想想,梁振英幾巴閉,連李嘉誠世界首富都要投降。 我叫你講你是港人,很特別的,沒得不講,突然間叫傳媒來,突然間叫傳媒,這個在政治上是一個很重要的,然後大談對社會時政的看法,然後再發出傳媒傾談撮要,官方發出傳媒傾談撮要,OK?反對佔領中環,反對用對立的方式爭取民主,李嘉誠首次就佔領中環明確表態, 找些槍指著他頭上,直接找些槍指著他頭上,我真的告訴你,我玩完了,我都是決定移民了,即是連李嘉誠都要投降,我們當然要投降了,本來還有個李嘉誠撐住,現在都沒有了,玩完了,梁振英贏了,你贏了,梁振英,你終於贏了,恭喜你了,留下你玩吧,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那一定不是,他說不會遷拆,相信多年後都會屹立在香港,但生意規模的大勢會隨著香港和世界政治經濟情況而作出決定,股東的利益都要負責,負起絕對的責任的,買賣資產,譬如賣百佳,就是商業決定來的,我們有買,亦都有賣。 例如今年3月41收購了位於葵涌亞洲貨櫃碼頭,今年才賣的那40億,過去10多年,我們最少在4個國家賣了數以千億計的海外電訊業務,其中英國的一項價值最大,但今天又再在英國進行其他投資,將來不一定只出售香港和中國的項目,我們都會可能出售部分外國的項目,這就是撤資。 的問題信報的雲爾錄今天又踢爆梁特又再推翻昨天的我昨天我們的特首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提到自由行又說整個社會既然知道旅遊業對於香港的經濟就業有好處我們就應該積極去想想 怎樣適當地擴大接待能力,容量使到現在有些受到人多了,而帶來的壓力地區可以減輕一些壓力。眾所周知,我們的特首被譽為自由行之父,但他回應自由行的時候,前前後後出現很多個說法,很多個版本,有時都拗頭。要講特首成功爭取的自由行,要講回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論壇, 當時還是候選人的梁振英就說,03年初,受到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委派去到北京,和中央領導人就住香港,是不是願意正式向北京提出要求,讓內地部分城市居民可以不需要團進團出,以個人遊的身份方式來到香港旅遊。 而自由行就是03年簽署的CEPA的主要內容,當年是我負責和領導人談的。 意思明顯就是表達自己成功爭取自由行,換句話說,邀功。到了2012年6月, 我们的特首还未正式上场的时候曾经与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见面。王家和当时引述梁振英的说法，就说如果一旦经济下滑的时候，到时可以考虑再开放自由行城市，甚至扩大深圳一签拖行的政策去到全广东省。梁振英也没有在会上提出现在要冻结自由行的城市数目。 可以看到梁特首对于推动自由行一直都是很积极的，但是由于自由行实施以来中港矛盾加剧了，加上水货客的肆虐，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到了同年的9月，梁振英又不扩大深圳一签多行，决定无限期搁置非深圳户一签多行来香港新措施， 就說在全面評估本港旅遊設施和口岸的接待和乘車能力，以及自由行和水貨客對民生影響之後才考慮重推。 加上去到2013年頭， 香港發生四通假期要旅客分旅遊巴的事件， 當時梁振英曾經警告留意到農曆年期間香港多個景點的旅客接近飽和， 也知道社会关注旅客增长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他更加说不应该只是盲目争取旅客人数上升，应该顾及经济和社会效益，还有不要影响本港市民正常的生活，让人以为我们的特首也顾及到本港居民的感受和需要，不会盲目推自由行。但没多久，隔几个月，特首昨天又重提自由行，更加说要扩大接待能力， 容量去应付。换句话说，扩大自由行似乎就是蓄势待发。但是说回头，不知市民又消化到我们的特首五时花六时变，他对于自由行的语言艺术。自由行，香港还可以容纳多些自由行，扩大自由行，现在5000多万，现在1亿人都可以。 亦都可以，那時杜灣就是香港人睡街，旅客就睡劏房，吸一吸五星上去，對吧？梁振英叫貪得無厭，你現在還怕死香港人不死？5000萬遊客，島陸陸沉，倒塌了，大哥，你怎麼還可以 容纳10亿人来香港才行，他究竟想怎样？是不是想香港涌了大陆人来之后，变成你这班人就只是去制造了这个矛盾，即是香港人对付国内的自由行就没有时间对付他，可能是这样，你明白吗？而且真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家顶不住，就不如走了，大班走了，走了。 你想不走都不行，那就劣币驱逐良币了，大哥，那香港剩下来的那些什么人呢？自由行，不就是了，那怎么搞啊？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开放热线，给大家1831138，这位是李先生，是吧？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喂，李先生，请讲啊。 大班，是啊，大班， 是啊， 努力， 啊， 怎么样？ 啊，我想 我想說陳建文和朱耀明，其實他們兩個搞佔中其實是怎樣的，他們兩個好像是設定那條底線很低，要看看他，真的要盯住他，設什麼底線我不太明白，你想說什麼？不是，他好像是 他之前說什麼真普聯有三個方案，真普聯的方案就不是他們的方案，跟他們無關。他說他們兩個說他們兩位說接受，就是大一個真普聯的方案。他說得很清楚，他們說那些方案是要經過香港市民用投票的方式 去決定誰是接受才行的。但是投票投得很過癮，投票是網上投票。是網上投票，那不是用什麼方式投票？我們又沒有那麼多錢去擺這個投票站，怎麼投票？網上投票。你知不知道投一次票要多少錢？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選舉一次要多少錢但是網上投票這些東西很容易做這個再談吧怎樣做法又不要就是說網上投票這麼容易怎麼行你知不知道投一次票要多少錢投一次票可能要過千萬的錢你知不知道在哪裡錢在哪裡來你明不明如果不是搞很多次公投就行了 但是你們會不會叫何俊仁、涂謹申其實他們兩個辭職是最好的但是那兩個死都不肯辭職最簡單你想想現在連簽的學民思潮喂又簽了不會死的都不肯簽你明不明你這班人你看到涂謹申其實有沒有人道德何俊仁可能他真的人義道德還有有沒有人義道德 你覺得他一定贏了不過他不准再選他為了怎麼會呢找另一個選擇退吧有什麼問題他自己沒得選都謝你也不能死得多謝你我們另一位英國來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喂請說你好喂阿森哥你好大班你剛才說大班 說去西歐讀書這招大陸人已經用了很多了 大陸有BNO的嗎 他沒有BNO 但是他過歐洲讀書因為便宜的緣故他拿了入學之後就跳來跳去卒之就跳了來英國英國就 有有機,當時有啲法律拉俾佢走就留定,就留低曬啊。嗯。因為第一點,第二點呢,而家歐洲嗰方面呢排華呢已經開始了。嗯。所以呢,如果太多中國人嚟呢,對本地的華人呢是未必好處的。佢點樣排華法呢?點樣排華法啊,我就 怎樣排華法你去法國你就看看你看報紙你們新聞界你的傳媒你說來聽聽基本上人家對我們中國人是很不尊重我有一次在布魯塞爾看到我們那些強國人因為人家不知道你是香港還是哪裡來的 那些打尖、吐痰、食煙好心真的搞到我們都沒有安樂窩在英國裏面很簡單在IKEA的餐廳有100人左右有三分一是我們華人講說話大聲到不得了差不多全個 餐廳都聽到他們在那裡哇他們這麼厲害立即走到宜家那裡吃東西很便宜的嘛很便宜的嘛我知道他們這麼厲害那裡好東西我在歐洲呢我去過宜家他怎麼呢你要買雪糕呢那些軟雪糕在美國就是一元不是一元五毫子五毫子呢他就給一個桶不是給一個桶你 他給一個甜筒你那部機自己拿雪糕的自己拿的那你不咬甜筒你就可以多拿幾次自己添也幾次還有一樣我們華人很厲害的去那些卡仙奴他們去到吃東西不用找數的所以華人最重要的就是 所以我希望有一件事執條襪子去新家喂我希望香港人公投去佔中去推翻這個梁振英這個就是上上策走不是一個上策的是不是如果你走梁振英早幾天就說我們的出生率太低 去老美小心不要說了千萬不要說踩界你知道我們這個我不踩界老美都不要說了老美我們吃的我講叉燒你說去叉燒不OK 喂不要再鼓勵一些 那些華人來的香港人可以來的香港人除非你寫明我是香港人出街藍定牌我是香港人 那就OK 都懂得分的他們見到香港人比較文明的中國人比香港人我覺得他們都分得到的很可憐的在英國你就深受其害了 飽受其害,任共,因為人們當了你是彈開的 他們就去IKEA那裡那些便宜嘛餐館當然我也不敢光顧五磅一碗白飯差不多了倫敦唐人街嚇死我多少錢五磅一碗白飯但美國那些糖餐廳那煲飯給你整煲任食 為什麼香港沒有地,他就建一間孔院 那些人就要去露宿去住劏房究竟這個梁振英在搞什麼搞到香港為止很簡單回答你的問題了多謝你電話推翻他用什麼方法來推翻他大班說都 心灰意冷你不退回他真的要拜拜李嘉誠的投降你不投降你有什麼辦法不投降你不能說的李嘉誠的產業就在香港貧富敵富不與官爭受香港的法例管李嘉誠也要投降的話林志森就麻煩你不要借座我不甘心你聽聽澳洲雪梨的曾先生的電話曾先生你好 喂你好大班森哥怎樣我想發表一下其實我挺擔心佔中的你說來聽聽每年的七一遊行我現在是擔心什麼呢七一遊行香港人是很聽話很守秩序很聽話很正常不會傻的香港現在是很和平的我現在擔心那些強國人 會玩嘢呢,譬如譬如咁,就擔心,譬如去年七一啦。佢就整一班,譬如20人,喺你個班遊行示威嗰度呢,佢冇事打功夫慶祝回歸嘅。唔會啊,你唔做呢個文明嘅嘢,就等你,唔使擔心。<笑> 你都不用擔心這件事一定不會發生成班是大隻佬來的是老師來的香港市民不敢碰他怕他們他只是扔你又再弄二三十人的跳民族舞拍手掌開開心心他用意是我擔心那件事是淡化了你們遊行的意思 將你們遊行的表達對政府不滿這個原意化解成為慶祝你不是啊你哥啊你真是主觀願望你是一個良好願望他不是這樣做他只是打你現在找黑社會來你知不知道我也看到我很反感上次梁英所下區那次我覺得很反感警察是 執勤很不專業,我覺得很不專業那群警察 扭曲他那你有什麼辦法呢什麼情況底下都會有這個可能是不搞的其實我想提供一下意見譬如這樣譬如是維園譬如是一點鐘開始走每個小時有一次或者每個小時有兩次踏半一次踏正一次全民跪下在馬路上跪下谷他三個躬當這個政府死了 踏正半,全民跪下 做過這樣的行為

這麼得意的什麼來的他們會破壞你的你明白嗎你就算你現在和平你和平都會破壞你的你明白嗎一樣會破壞的但我們要相信一件事有真理的不可以就這樣了不是就什麼都不用做否則我們走來澳洲找你的你都知道如果不是我們就現在心哥還是不甘心 電話旁邊有陳佩敏不是陳佩敏是石文陳佩敏何許人是《蘋果日報》的高級職員今天在報紙上寫了對於澳門選舉的結果就說今天澳門明天香港想不想聽聽吧我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今日《蘋果日報》由陳佩敏所寫的評論他的題目就是今日澳門明日香港如果有人還是不明白香港人爭取民主爭取了這麼多年為何北京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落實普選呢看看澳門就會恍然大悟了澳門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靠鄉親票員的候選名單大獲全勝14個直選議席 福建帮陈明金名单就成为了票王擎吞三席澳门同乡会默税权的名单都有两席泛民就维持四席但是今届议席增加所以澳门的泛民势力实际上是削弱了在回归之后香港同澳门一样直选都是采用比例代表制 去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有183万选民投票 泛民的得票接近有102万 得票率是56% 但是就是回归以来最低的亦都打破了泛民和建制派的六四黄金比例直选议席减少一席只剩18席建制派就受惠强劲的配票机器 得票率接近44% 轻取17席 而且更加是盡攬新增的5個地區議席阿爺要人有人要錢有錢他揮下的民建聯工聯會等等的建制派地區工作的綿密選舉工程的浩大泛民無論是資源無論是組織力都是望塵莫及的蛇齋餅種只是我們看得見的部分 去年區議會選舉揭發的有組織大規模縱票更加是觸目驚心 建制派逐步蠶食底下 全港18區議會早已一片紅了 北京拖延普選就為時間換取空間一方面建制派駕馭選舉越來越成熟另一方面由內地審批的新移民又為建制派掌握的鄉親票員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天就說 每日150个的单程配额是无需减少审批权是由内地掌管亦都是宪法规定香港是不能够取回的根据阿爷的盘算香港变成澳门之日就为香港普选之时眼前香港人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接受现实做一线学者口中的沉默大多数另一种就是明白民主并不是由人地去赐予 同時亦都堅信03050萬人上街反23條去年反國教運動已經證明即使泛民不行香港的公民社會亦都是已經茁壯成長自力更生在關鍵時刻就為香港公民社會展現力量的時候至少這一點香港是不同澳門的 澳門最過癮的還有一件事他的立法會還有委任議席很過癮的 我就沒有陳彪敏那麼有信心 我沒有他有信心，香港會不會變成澳門的後塵，機會我想是相當大，前提就是香港人還是自己顧自己什麼都不理的時候，就等於澳門了，現在澳門選舉你看得到的，那些候選人很多都是蛇齋餅種，多厲害，下班又有車送你去， 你想去旗下的周樓喝杯茶然後才投票又可以，香港就遲早會發展成這樣，大家不出來吵的時候就會這樣了，多和諧。好，我們聽聽鄭先生的電話。鄭先生喂你好。怎樣啊，鄭先生？兩位主持好，我講幾句而已，說多一點也不怕。我沒什麼密，所以不想我那麼多。我覺得香港要有民主，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取消香港法例第238章火器及彈藥條例。即是怎樣？就是有人買槍。買槍有人，有民主，你不用怕，不取消你都可以買槍的。如果你要買槍的話，不合法，沒有途徑。什麼話？買槍要合法的？原來你搞得明。他說要合法化。即是你事後有在合法基礎的情況下，然後買了槍來做什麼？ 就像美國第二手政案，或者獨立宣言一樣，就自己有保衛自己的後院的權利，還有好像獨立宣言一樣，可以有責任有權利，還有有力量才能推翻政府。但是即使合法給你買槍，你搞革命都拉得的，你明白嗎？ 他們也有風險的，我是說這麼多而已，多謝。買槍，鄭先生你好。鄭先生剛才那個來的，說完了，都挺好笑的，香港人好像是鄭先生那樣，你給我合法，香港人都對於法律真的很緊張，你給我合法買槍，讓我來推翻你，即是開玩笑，我們不要。 正言若反，戴嚴肅，說反話，正言若反，你當他一句說完，你令人沮喪，你明不明？為什麼李嘉誠觸動你這麼大呢？我想起碼有一個有錢人可以站硬，會嗎？有錢人很久了，站得很久了，算是這樣。梁振英做了差不多有佔中多久？ 有佔中今年三月的時候開始說，都頂了六個月了，都很難頂的了，最厲害的時候就是暑假，起碼頂了三四個月，四個月起碼，這些人當有佔中，當中央或西環定了性要給太的時候，第一個一定是找李嘉誠的，你搞錯，這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即不是李兆基，那些不是，所以頂到現在今時今日就很簡單，兩陣已經去找李嘉誠，四大地產商表態了，剩下你，二線又表態了，陳啟宗很早出來表態了，什麼人都表態了，一線教授又表態了，那怎麼了？你不說，剩下你而已，哥，你現在把錢搬到外國，又說賣白街，你意欲何為？ 你想死，這麼簡單，你想死，說完了，沒話說了。你記不記得他早前公佈業績，你知道，阿成哥就很多話說的嘛。他都不說了，避重就輕了。不是啊，他不開記者會，就避不說了，就是不說了。完全是要，避得避的了，避得避的。但終於都想問了，終於要你出來開那個記者會，你立刻表態說佔中，還有說不出資。 還有賣白街很濕碎，我英國賣的東西更多，成千億，你說了，那你還甘心，即是你甘心，你現在還不甘心，有同事就說的，有我們的網友就說，喂，李嘉誠有錢，我沒錢，難命一條，貧賤不仁義，未驚過，還有一件事，仗義多是徒久背。 他身嬌肉貴，很多東西被人撿住，很多東西被人撿住，只是一件事鏈住你，你就可能會虧到流血不止。那就玩完了，普通的香港市民怕你什麼？ 被李嘉誠移民，大頭， 我覺得李嘉誠 更好玩， 李嘉誠不用移民。 李嘉誠可能很多本護照都不頂，不是，移民意思是離開香港，現在都不是說真的要拿護照，已經是不同的層次，兩樣東西來的，在這個年紀移民是一個東西，你去哪裡做事，你賺錢，我們這些還哪有吃運，還要移民，不用移民，去住得，你有沒有錢？ Okay? 你有錢去哪裡住都可以，你去台灣你不需要移民，我可以在台灣住幾個月，我日本也可以住幾個月，對不對？去斯里蘭卡也可以住，曼德拉也可以住幾個月，還要埃塞羅比亞也可以住幾個月，藍色一點，不是這樣說，有錢去有錢人的地方住，沒錢就去沒錢人的地方住， 離開香港那麼簡單，烏煙瘴氣，你頂這個梁振英不順，你又不想聽到聲音，又不想見到他，那你叫阿成哥離開一下，如果他走就很嚴重了，他只要說我現在不喜歡香港，要搬去大陸住，一句就行了，所以一定要說不可以遷拆，他不會，說了你不用說了，省了，很清楚了，已經，明天你和余若薇拍檔了，是啊， 余若薇你要和余若薇有些火花才行，這個誰，我怎麼知道你想說什麼，阿富經常被人投訴他大細聲，我到現在都不明白他怎麼大細聲，我明天也跟他聊聊，他可能是離我麥克風遠的問題，我們operator有問題，那你遠近你控制到他，哇，他是這樣擺幅度很大，怎樣，明天拿兩個麥克風來，明天開兩個麥克風給阿富，給阿富哥， 告訴班人開兩個麥克風，讓他擺放在那裡對到麥克風，明天你和余若薇合作，想你和余若薇多點火花，本來富哥和他有火花，吵架，跟他，不是，我不知道，富哥和他做靈性精神，醒神的，你可不可以醒神一點，試一下，好了，節目時間夠了，D100，講真話，譚公儀，浩蓮敏。 D100 大声台，还声于你，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